标，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句话，相信未来你已有计划，左等右等只差一个说法，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已放假，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我长长的白纱，他的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他的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呼叫换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绕了半天说不出我爱他，喜欢他的安静不多话，现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已放假，心不再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你不化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他的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他的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呼叫换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 早晨的第一首歌曲，最后一句话竟然是回到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 这个你恐怕没有办法达成了但是你可以做到中意他， 哎，中意他这首歌曲呢是代表了这个美在天上的这种粉色泡泡，大家互相彼此喜爱之心，对不对？ 哎呀，今天为什么要营造这么浪漫的气氛？ 因为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早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4度。今天白天北京天空的云量比较多，那么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还是会有短时间的弱的降雨天气，最高气温维持在26度左右，感觉还是非常舒适的。但是夜间提醒您还是要带上一把伞，因为可能将会迎来全市性的小雨天气。还是那句话，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等级依然比较高，避免到山区活动，保证安全。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天，西部到北部有短时的小阵雨，北部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今天夜间呢，阴转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在粉色泡泡的气氛下，看看我们的签到排行榜中意了哪10位朋友。第一名是图图，第二名是港岛舅舅 XX， 第三名晨晨，第四名恋上你的美，第五名是楠木夜衣。 哎呦，这两天我们那个废话专辑一出啊，恋上你的美说，我上一次签进前十名的时候还是在上一次。 你的说的没有任何问题 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小紫猫的妈咪，第七名太子，第八名蒲公英，第九名小鱼儿，第十名是厚德载物。然后呢这图图说，哎呦，我居然喜提第一，厉害了我自己，应该没有看错吧。 同时呢，库米也表示，今天呢又可以被手动点名了，守门员已就位，早呀。 嗯，这是第十一名，哎，第十二名就排在他下面。仰望星空也过来打卡说，努力签到第十二，不错不错。 完了，我发现大家现在开始组团这个。要关注，求关注，求上榜的感觉哈。 啊，其实我们每天特别想把大家的名字都点一遍，但是因为我们早安音乐秀实在是粉丝太多，哎呀，听众太多了，没有办法把大家每个人的名字都点到啊。但是签到就是说，哎，我来打卡一下，我现在已经在听早安音乐秀了。 是，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节目呢确实也有关注的理由，比如说最近福利就还非常多哈。今天呢，我们仍然会有奖品送出，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大兴的庞各庄镇提供的梨园剧本杀门票三张，9月19号、20号两天。可以换古装和百名古装演员一起互动，门票的限时优惠价钱是79元，套餐共梨1米5以下的儿童的免票。大麦网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梨园剧本杀购票。最近我那天说了个什么八来着？ 嗯， 一起什么八？ 一起什么穿越八 啊？对，有一个八叫一起穿越八哈。 不都说了吗？大家可以换上古装和百名的古装演员一起去互动啊！ 穿越了， 哎，现在因为只有两场嘛，所以说是一个限时的福利，也是限时的一个优惠，只需要79块钱，大家去现场还可以采摘共梨。那么昨天呢，我们的推送推出去以后，就有很多朋友问说，我只想剧本杀，不要共梨可以吗？你可以选择带回去送给朋友，不一定亲自去采摘啊。 是的， 那么如果想要买票的话，可以去大麦网拨打电话6100-45776100-4577。同时在我们早安音乐秀回复一下梨园剧本杀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也会，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因为周五就要带大家一起去了，所以报名的时候大家也看一看自己周五下午到底有没有时间，如果时间也合适的话，就可以来填写一下梨园剧本杀加手机号码，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大家，到时候跟着静鱼、月月鸟还有大佐，我们一起去，一起穿越吧啊！ 对，一起来去感受一下剧本杀哈。这个梨园剧本杀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就呼之欲出了啊！到底会聊点什么呢？来，大佐说说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科技在创新。我们呢，现在也离不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这互联网行业啊，发展到今天，那真的是日新月异，熠熠生辉，非常不错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网感。你上网一般都会关注哪些内容，或者有哪些喜欢的 UP 主或者是博主博文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经常上网要做的事儿吧。 中文也有连读，你喜欢哪些 UP 主？就是你喜欢哪些 UP 主？哪些 UP 主？哪些 UP 主？哪些 UP 主？ 之前我们不是有一次话题还跟大家做过连读，比如什么大花卵。还有装点台， 我上次不是我 生鸡蛋， 我上次说了一个大我蛋，大家好，我是李蛋，然后你对了我一个大我卵， 大喉卵，大喉卵， 大喉卵，大家好，我是鹿晗是吧？ 对对对， 什么乱七八糟的？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网感，但是刚才我们俩说到的也算是两位网络名人了，对不对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自从在互联网上冲浪，网上冲浪这么久，遇到很多哥哥美眉、青蛙、恐龙之后啊。一晃到现在也20多年了啊！ 你这个网感真的有点古早的味道啊， 很古早啊！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想知道的是，大家今天去上网的时候，一般来说会关注什么内容？或者说，现在你看有很多这种直播或者主播，对吧？也算是我们的一些跨界同行了。 是我们确实感觉到，因为现在提供的这些文化产品特别丰富，所以呢，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部分去深入的去了解和挖掘。 哎， 你又突然发现，为什么说有次元壁这么个东西？就可能在你的这个圈子里，哇，它已经是特别火了， 顶流。 那你跟别人聊起来的时候，别人说啊，他是谁？我完全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特别多，而且我觉得今天这种 UP 主就是典型哈。比如说你天天关注的 UP 主和我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是是是，我们俩待会儿一人说三个吧。 三个，我回去找一找。就有的时候我甚至就是关注他的节目大于他自己叫什么名字本身，你知道吗？ 没关系，你讲一讲他大概是哪个方面的也都可以啊。 哎、行，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网感。你上网一般关注什么样的内容？有哪些喜欢的 UP 主或者博主来推荐给我们？ 对， 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今天这件事情就需要你就好好想一想，想不起来的话，来拿段音乐帮助你一下，穿越一下。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将美丽的回忆慢慢 我隐藏不住的脆弱，泛滥河水将我冲向你的心头。别停啊， 也算是破次元壁的一个介绍吧。最早的时候是我疯狂的在追看、然后呢我就狂给月月鸟安利，我说一定要看一定要看，而且我提前给他打好预防针，我说前四集快进着看，而且你一定要撑过第四集，撑过第四集将会打开一个新世界。 是，然后我发现呢，我的安利，我安利作品的能力确实不如你。你跟我安利以后，我真的就撑过了前四集以后，哎，特别好看哈。然后我给你安利了一下这个请回答1988。然后呢昨天我发现很多人都卡在了奥运会，奥运会是第一集。 是真的，我觉得就当时请回答我系列我也是尝试着去看了，我实在是没有坚持过前几集。 不是几集，你现在把第一集坚持过去， 坚持不过去。 当然第一集就一个半小时是有点长了哈。啊，但是我觉得刚才你看什么叫网感啊，我觉得我就挺有网感的。刚才大家在那疯狂的回啊，这首歌曲一起，我然后我在旁边看，哦，想起了李子柒，哦，李子维啊，李子柒是这个 网感， 对不对啊？ 蓝蛋也说这首 Last Dance 一响起，让我想到了鹏鹏在向往的生活里唱歌的情境。你看这就是次元壁了， 是 就是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来源都不一样，可能最早的时候是500 China Blue 的那张专辑当中听到的，那可能就是时间比较早了，也可能是因为最近大火的这一部剧《想见你》系列的，所以呢大家听到了这个，还有呢就是通过综艺节目听到的这首歌曲。 确实都不一样。但是呢小超呢回答了一个，你算是抖机灵吧，小超他说，我现在的网感呀，就是每周四的早上都要关注一个美妆 UP 主的直播化妆。 美妆 UP 主我也喜欢看，请问是哪一位？ 他说主播好像叫最美的鱼子。 我跟你说什么时候吧，我真正开一场直播来直播一下我化妆，真的就是在直播间里化妆已经是最简易的步骤了，就5分钟搞定。 关键是大家，你去看这个美妆 UP 主，就是你观看5分钟，他就画好了，剩下就是什么跳舞呀， 有点短， 唱歌啊，对。 你像飘摇的云说，我会刷刷美食方面的推荐，然后约着小伙伴一起去种草，也关注一下旅游的视频，因为有很多地方自己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呗。当然最特别的关注啊，就是早安音乐秀，这个算吗？这当然算了。 对，刘 Hart 呢，他说旭哥东北话讲恐怖电影，他说这个名叫神道旭哥说电影，某音小某书都有。 嗯， 一般来说呢，不是你这个小某书，你可以说的再直接一点哈。但是你看，这就是喜欢。哎，现在有很多电影的 UP 主其实确实做的挺好的，你看他们的这个视频都非常精致啊， 嗯， 解读角度也特别独特，对不对哈？ 哎，还有太子提到了说，上网关注最多的就是新闻相关的信息，因为会对工作有帮助。其次呢，就是看一些生活 Vlog 的视频，比如我一直看一个山东小伙拍他的日常， 嗯， 因为是在农村，所以经常可以看到什么铁锅炖大鹅、红烧鸡块什么的， 嗯， 看的那叫一个诱人。哎，我觉得这个网络的特别棒的一点就是它给你打开了很多扇窗，你可能自己只能过一样的人生，但是你可以通过他们呈现的东西、他们更新的东西来了解到其他人是怎么去生活的。 对 ，YYL 说这个下厨房，哎，这个 APP 我 有，我有 啊， 嗯， 超好用啊。另外呢，听听 FM。各种直播的零食节教育博主，新闻一般就喜欢看几个公众号。 嗯， 也是我一般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一般来说，我现在读文章还是有去看公众号的习惯。 对对对对对，嗯，我也有。所以我就说嘛，咱们俩一人来分享几个自己比较经常看的。 嗯， 可能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会有定时买杂志的习惯，但后来呢，就是纸质版的杂志，首先哈，它就是时间发行的一个问题， 对， 还有就是花钱的一个问题，再加上现在网络上更新的这种优质的内容越来越多了，很多也是付费的， 嗯， 而且你可以提前先。大概预览一部分，哎，你确实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再去付费就更加科学化了。 对， 所以慢慢我就转到线上去阅读了。 你会发现杂志也是这么想的，绝大部分杂志也基本都开了线上吧， 也都在转型嘛。你看我们就传统媒体很不容易，我们也在转型好不好？ 那你一般会看什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比如说我看的比较多的财新网， 嗯，财新网， 对，还有 Time Out 北京， 嗯， 就 Time Out 我强烈推荐大家关注， 嗯， 就是吃货必备，就哪里好吃哪里好玩的，嗯，以前也是一个杂志，对， 嗯， 它现在好像也有纸质版的，嗯， 对， 就很好看， 就两个哈。 对对对，这可能就是杂志方面比较多的。那你要说其他的，那就更多了。 你看我上来就是早安音乐秀， 我也置顶的是早音乐秀，好吧？ 但我一般还会看一个虎秀 APP 啊， 嗯， 它的这个行业的一些动态分享的特别快啊。一般来说，你看这些年轻人在淘宝逛了人间烟火，你听这种名字就感觉特别烟火气啊。 对， 那咱们俩为什么这么古早，就是还在分享杂志？那你的 UP 主 呢？以前的杂志哈， 对， 我现在看了一下，好像都是杂志，什么《城市画报》《三联生活周刊》。 嗯， 就好多这样的 UP 主很多。嗯， 这是严肃版的鱼子吗？平常在节目当中完全没有表露出这一面啊。 我跟你说，你不认识真实的我自己。我就是被你给带跑偏的。 我是个知性女主播，好吧，你看看我关注的这些公众号。 那你的 UP 主呢，来跟我们说。 我 UP 主很多，但我比较经常喜欢看的，比如说美妆，还有就是，服装搭配类的，还有精致生活方面的，有一个叫深夜发痴，很多朋友也看了。 啊， 还有李贝卡的异想世界， 啊， 这都是， 啊，他我知道。 对女性比较喜欢看的。 我也很喜欢李贝卡，但是我一看看我这边，我为什么追都是王刚、老范谷，都是做饭 UP 主啊。 对，嗯，挺多的。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就可能是独立作家吧， 嗯， 比如像庄雅婷，还有反裤衩阵地啊，我特别喜欢看他们的文章。 好了，我发现了，就是我在这边听得津津有味，就是因为有几个 UP 主我是认识的。 嗯， 但如果完全不知道鱼子在说什么的人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觉得沮丧。今天就是一期各自为孤岛的这种感觉。 没关系，我们在早安音乐秀当中，在上班路上破破次元壁啊。 哎，是了，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你一般上网会干嘛啊？现在我觉得上网很多都是手机冲浪了，对不对，啊， 是，你会关注什么样的内容，有哪些 UP 主或者博主是你比较喜欢的。 嗯， 今天来网感大交流，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待会儿我们两个再分享一下其他平台的， 哎， 对吧，啊，大家现在每个人手里都有这么多存货。 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算是因为在互联网上才打开了 CMB 的，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花泽香菜的恋爱循环。 違うかも千里の道も一歩から騎士のように固いそんな意地で血にも それだけで宙へ浮かぶ。ふわふわる、ふわふわり、あなたが笑っている、それだけで笑顔になる。 你知道什么叫破次元壁吗？ 嗯， 这么优美，这么可爱，这么好玩，这么洗脑的一首歌曲当中呢，大家说腾格老师怎么还不出场？我才反应过来，腾格老师好像也唱过这首歌曲。 怎么说？我们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吧，因为腾格老师那版也是我们播出去的。我们早安音乐秀致力于给大家播放所有腾格尔老师翻唱的近几年的神曲。 哎呀，你知道，就搞得我当时见了腾格尔老师第一眼，我说我唱过您很多歌，他估计听很多人这么说过， 对，他会以为觉得是，哦，对对，觉得 这不是天堂啊， 啊 对 KTV 当中其实 啊，对，然后说唱的是《日不落》啊，《桃花源》啊， 什么 黑红啊， 隐形的翅膀。 啊，确实腾格尔老师的翻唱自成特色，就像我们俩的 K 歌和跳舞一样啊。那么明天就要带大家继续来在上班路上一起 K 歌了。今天好多朋友还在催静于更新哈，你看催更就是一个很具网感的词， 是 你喜欢的 UP 主，你就特别希望他们来尽快的给你做一些更新。 嗯， 还有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很多朋友也在给我们两个安利 UP 主，说你们俩赶快关心一下，哎，这些更新的特别的有意思。比如说一飞他提到，我最常关注的就是数码相关的内容了， 嗯， 那么就不得不提到某品牌凌晨的发布会了。除了数码以外呢，还有一个做混音的 UP 主， 啊，对对对对， 经常会做一些音乐上的 remix， 就是把几首旋律节奏上相似的歌曲或者和弦相似的歌曲混成一首歌，而且听起来毫无违和感。嗯， 对， 我们俩也经常做啊，就周四的时候，就周五的时候，那个早上游乐场不经常就是这么玩的吗？ 是，毕小美说，这个晚上饿的时候，我一般来说就会看一些吃播，看着人家自己咽口水，然后享受那种自虐的感觉。我发现我怎么就没有开发出我这样的一个爱好？ 嗯， 十几年前，我晚上就会看什么深夜食堂啊， 对， 孤独的美食家之类的。就当时还没有这种网络吃播的时候， 你应该自己开一个。 我就享受大半夜十二点钟看完饥肠辘辘的感觉，你知道吗？ 哎，真的有你们这样的人。我曾经跟一个很瘦的姑娘聊过，我说你是怎么样克服，就是说就是节食的时候的难关？她就是看吃播。我说不会越看越， 嗯， 我是没有办法看别人吃东西的。 嗯， 就我属于那种别人碗里香的人。就如果他吃什么，我就很想吃什么。如果我今天不知道吃什么，或者到餐厅里我不知道该怎么点菜，所以我通常都会跟服务员指，就是隔壁桌的那个，哎，他吃的那是什么？他吃的那是什么？给我上一份。 是，那你这种人就不太适合看吃播啊。但是其实看吃播也是心态差不多了，就看着越看越饿，然后自己还特别想吃。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人说中年人就这么喜欢看这个做饭的视频吗？ 嗯， 然后就说他刚才说他也关注了我刚才说的老饭骨啊。 嗯， 一个滤波器说你去搜一下肉肉大搜索美食作家王刚老冯羊蝎子馆， 嗯， 看完这些东西以后每天都饿死了，感觉香菜的笑容由我来守护啊。 除了做饭之外呢，比如像慢慢慢提到了像 B 站的麻雀渣渣， 嗯， 他会记录单独野外生存100天的故事，还在持续更新当中 啊， 啊，我超爱的。嗯， 哎，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真有点像纪录片的那种感觉哈。 是，而且很简单，就只要你喜欢，你自己操作，有简单的剪辑功能，你就可以成为一个 UP 主。 嗯， 就是人人都有出名的机会，这是之前忘了哪个艺术家说的。 你就当是你说的也行吗？ 哎呀，我是在哪个杂志上看到的这种话，不行，我要给自己立起来这个有学问的人设。 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你喜欢的 UP 主或者是博主来告诉我们， 来分享给我们吧。 北京交通广播带你看北京时尚控股精工集团60周年品牌秀，9月17日本周五19点在微博和一直播平台搜索北京交通广播，时尚大秀届时开启。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慢慢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满分音乐早餐。 7:36，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暖暖，然后再搭配上一份暖心的早餐。哎，今天早晨感觉是怎么说呢？这情意满满的一天啊！ 你说我怎么说呢？ 这个 是不是网感一下就起来了？ 你这个不是网感，就静宇有段时间模仿什么？你刚才这个什么什么说呢？ 你说我怎么说呢？这叫什么调歌？ 调歌，然后还有什么玫瑰花瓣一片，这都是你的黑历史。我跟你说， 网感少女。 对， 属于的猫车，谢谢静宇，也谢谢属于的猫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棒的早餐啊！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特别羡慕你们家的小伙伴哈、啊，现在应该也在这个车上，然后要去上幼儿园，今天一天应该心里都美滋滋的。而且呢生日啊，生日天，那么小伙伴们去到幼儿园以后，应该也会小朋友们都祝他生日快乐。 对，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就是大家平常上网现在都关注什么内容。你会发现呢，互联网大概运行了这个20多年了啊，就是爆发到现在啊，就确实好像迎来了几波高潮。现在呢、很多人有喜欢自己喜欢的 UP 主或者是博主，他每天更新的一些东西和内容，就像大家喜欢的电台 DJ 我们俩一样啊，每天都有一些新东西要送给大家，对不对 啊？是，每天也会做新的更新，不要再催更我了，马上就给大家更。月亮妞说，我最近非常喜欢的 UP 主是一对夫妻，叫唧唧歪歪的平行世界，因为他们一家三口从2019年的8月就开始自驾环球旅行了。 哇， 他们拍的旅行视频非常的真实，非常生活，关键是没有广告。透过孩子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非常的美好，也充满着希望。 是， 那么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他们在应该是欧洲吧滞留了9个月，也打乱了原来的一个旅行计划。但是呢，我能看到他们一家三口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还是非常的励志和正能量的。 对，我正想说他这个时间点选择2019年8月开始， 应该没旅行多久就只能停下， 撞上疫情了，对不对哈？ 去到一个喜欢的地方就只能溜下来。 是，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一般关注的什么。神州呢今天分享了一下啊，他说我喜欢信息素沙盘上的战争。哇，我跟你说这两个 UP 主我都有关注。 你看过什么？ 这两个是军事 UP 主，他俩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像神州说的，他们呢讲解过去战争，一般来说都说结果嘛，他们一般就会在沙盘上不停的推演这一战谁跟谁打到哪儿了。你知道男生就很喜欢这种东西，你知道吧？ 哎，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男生会喜欢看一些时事评论类的节目，然后也会喜欢看一些就是跟军事相关的一些节目。 对， 我以前发现我完全看不下去，直到我在 B 站上发现了一个宝藏 UP 主，就我到现在也是只关注了他一个人，叫观其有语。就他们是三个老男人在一起讨论最近就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我那天听到你在听他们的节目，我都惊了。这是我认识的，每天去看什么视频啊？ 就是 看 玫瑰花瓣一边一边。 对啊。 你这个涉猎也确实挺广泛的。 你不了解真实的我。 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不太了解真实的自己。日清有人说，哎，学习强国我每天都必须要打开。 哎，那是我们也是的。 对，他说因为单位有任务天天答题，但是呢这个后来的就是结果是好的，就是国家大事我了如指掌，现在啊 就现在也不需要就是说单位去要求了，自己就会主动的去打开，确实上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啊。 对， 大菊说，我追了一个订阅号叫曹逻辑，用漫画的形式吐槽职场的每一件事，真实到你以为是你隔壁同事画的，因为他的吐槽非常精准，而且就戳中你的内心。 对， 而且呢现在有一个可能已经很有名了，他说叫混之啊，我儿子也非常的喜欢看。 哎，你看这不是对听众对我俩的评价很像吗？ 嗯， 说听你俩的节目呀， 就像我们俩在隔壁办公室的。对大家的生活了如指掌。 你们隔壁一个办公室的每周四还唱下歌啊。 然后跟着一起唱。 是神州呢说，神州说还喜欢比较喜欢历史博主，比如说叫小约翰可汗，他每次呢都说，哎大家好，我是新人 UP 主小约翰可汗，现在已经出了2年的视频了还这么说哈。 嗯， 但他还有一点是特别有意思，他是我的老乡嘛，他是通辽人。 嗯， 但是呢他现在就是为了推广自己的家乡不遗余力，所以他每次说到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呀，约等于几个通辽。现在一通是一个单位你知道吗？ 一通。 对， 那算算我们北京有几个通。 对你可以这么算啊，北京约等于几通啊， 就先算一下，就是这个就通州有几个通吧。 是，然后呢这个神州也说，哎他接下来这一点我觉得不光是我们，你知道有一个叫熊猫 TV 嘛，或者说全世界都有一个什么 Panda TV 之类的，说他曾经沉迷了几个月当中每天就只看着大熊猫傻乐，最后也不知道是 Panda 比较可爱还是这帮看 Panda 的人比较可爱啊。 哎，是，今天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上班路上我们互相破次元壁，今天大家的网感怎么样呢？上网都会关注一些什么，有哪些你比较喜欢的 UP 主或者博主，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9月13号已经进入到了初赛的投票阶段，而自通这个投票的报名通道开通以来呢，组委会已经收到了全国近900位选手的报名信息，参赛的作品呢也呈现出了年轻化、网感强，你看就我们说网感强、类型多的特点哈。 从9月13号开始一直到22号，将会有50位选手通过行业推荐、粉丝数量和网络投票三种方式来晋级复赛。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的客户端或者听天 FM 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大赛页面来收听他们的参赛作品，并为喜欢的选手投票。更多的大赛详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Charlie Puth 带来的 Attention。 You've been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You've been going around, going around, going around every part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be at one. I know that dress is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You don't want my heart. Maybe you just hate the thought of me with someone new. Yeah, you just want attention.Start. You're just making sure I'm never getting over you.

当时女星们，哇、哦，就别人一下就好像回到那个年代、啊。 大家就说很有氛围感啊，氛围感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从港风美女当中来的。 对， 就可能她的五官你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惊艳，但整个人营造出来的整体感觉就非常的打动你。 嗯， 但这首歌曲最近在我脑海当中留下魔音绕梁、挥之不去的，就是杨千嬅最近又去做客了脱口秀大会嘛。 嗯， 然后现场的时候讲了一段之后，她说李诞总是嘲笑我，我想说。就是说我用这种港普讲、讲脱口秀很好笑，我说李诞你现在自己唱一下广东话的歌曲，你看你好不好 笑， 然后李诞就自己用他自己蹩脚的广东话唱了一段这个处处吻， 他们 压没压颠倒总杀 对，这就是上次那一句徐志胜那一句嘛，他们浊，他们还嘲笑你 的口音。 好了，我们今天其实要推荐的这些宝藏 UP 主呢，其实也是今天有私心的，因为确实每个人上网的这个频率都不一样。哎，刚才有位小耳朵说我们俩的心声、就这一期之后，如果大家可以好好记录一下的话，可以汇成一个小本本，把彼此的这个欣赏的 UP 主来分享一下，对不对哈？ 哎，是的，我们也在做这样一个记录的工作哈。 嗯， 又催更了是不是？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怎么更新频率这么高呢？我想问问 你，这期更了以后，我也未必高兴，你知道吧？那个舞跳的呀。 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我最经常关注的是音乐、阅读、影视还有旅行的公众号。 嗯， 喜欢的博主呢，必须推荐一位罗翔老师。嗯， 对对对对对， 用幽默和简单易懂的例子来解读法律，同时也让我们记住到了倒霉蛋张三，因为他每次举例子的时候，他那个主人公永远都叫张三。 对，然后这个罗翔今天上榜率也很高啊。诗音说。必须是法外狂徒张老师啊，就是张三，法外狂徒张三啊，以身普法啊。 嗯，还有笑呵呵提到了说，抖音上有一个博主叫都亮的1001夜、我非常的喜欢，人美声甜，跟静瑜一样，主要的呢是他善于整理唐诗宋词原曲啊，这个跟静瑜不一样，不好意思，我先退下了，我最多只能接受大家对我叫中华小曲库，也算是对我的吹捧。 就是我们也有两次不自量力的， 嗯， 让大家来说说自己的古诗， 嗯， 数学公式做完以后，我们俩真的那两天 为什么要自己挖坑给自己跳， 满脑子都是那些看不懂的数学公式啊。 对，他说这个博主呢，对于每位诗人的历史背景、经典词句都讲解得非常的详细，而且他的文案精美工整啊，每一更都像是一个故事一样。哎，很多的博主都像是强迫症一样，就他对自己更新的作品有近乎偏执的一个要求。 对， 就我认识一个抖音的 UP 主，他自己是做这种短视频的嘛，就他严格到每一期其实他是以内容为主的生产，但比如说布景的灯就有没有调到同一个水平线上，杯子的角度放的这个构图美不美，就是它都有严格的要求，所以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才会是精品。嗯， 哎，是，所以你看这个在互联网上去找的时候呢，精品就很容易被大家发现，你知道吧？就是因为有一个人说好的话，真的就是这个口碑是非常好的哈。这个战神之神说，一般来说我会关注一下运动类的，像滑雪啊、山地速降啊、自行车骑车、尾波冲浪、羽毛球等等的。啊，我要推荐一个 UP 主叫做 Peter， 那叫户外 Peter 的户外 TV 啊、哦，这个人他的名字叫 Peter 的户外 TV， 嗯， 还有楚歌山里人的 UP 主，哎，这都是他们户外的比较厉害的一些 UP 主了哈。 是 Stream 说，哎，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APP， 也是通过我们电台主持人知道的，叫做好好住，里面都是自己家的真实图片，你就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家这么好看啊？ 嗯， 光看那个装修风格还有那个档次，就是天花板级的享受。 对， 我觉得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哎呀，我每天哪也不想去，朋友叫我都叫不出去。 Stream， 我跟你说一个，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在。装修的这种杂志当中，当编辑的一朋友啊，他出来跟我说，他去任何的，比如说在网上看到有家装得很漂亮哈，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花2个小时把所有东西都藏起来， 对，是这样的， 然后才开始拍片子。 你会发现网上这些照片特别好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东西搬进去，比如说是刚刚完成硬装或者软装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东西，就换句话说，没有居家的感觉， 对， 啊，没有生活气息。你自己进去住2个星期，他保准不是这个样子。 想起来当时这个青山周平嘛，就是著名的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那个四合院， 对对对，有一个北京胡同给做了一下改造， 啊、对对对， 然后三年之后 特别好。 对，三年以后重新去回访，发现 那个菜缸子又搬回去了、啊，那个自行车也搬回去了，对吧？ 嗯，所以重要的还是生活习惯啊。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网感，我们也在上班路上交换一下自己平时比较喜欢关注哪一类的内容。 嗯， 你喜欢看什么样的 UP 主或者博主？继续来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 哎，接下来这首歌时候是金云的最爱了啊，这首歌曲最近我非常喜欢，来听到的是 AGA 带来的。City Pop，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 似 CD 盘，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 CD 盘，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舞蹈变过的，互相不让步。 起鸡皮疙瘩，最后两句的时候感觉就是人美歌甜的典型，同时呢我觉得非常有范儿，非常有 feel 的感觉啊。 哎，是我们经常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对冷门的歌手，我们都说嘛，我自己的宝藏歌手被别人发现 了。我的冷门歌手是孙燕姿。 我那天花了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做安利 啊，对，我现在就是比较跟他热络一点了。 今天还有好多朋友过来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很喜欢的 UP 主，王权说，我闺女在车上，哎呀，闹着说爸爸爸爸快帮我更新一下，我要推荐一个宝藏 UP 主，叫 谁？ 在 B 站叫小紧张的虫虫，是长得漂亮、吃的可爱的一名美食博主 啊。是，但是你看用户6444说，因为家里有初中生，所以关注的都是孩子学习的公众号，比如说北京中考。父母学堂等等啊， 还有像小才跟我们说，猫耳听广播剧，还有在 B 站我会经常看一些游泳教学的视频，还要给大家强推《易梦诀》教游泳。哎呀，怎么说呢？怎么说呢？你说我怎么说呢？就是一看就会，一练就废。 我也猜到这个结果了。 更多的更新来跟我们分享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居然

实际上呢，在2000年的时候在美国就已经创立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来到了 CrossFit 这样的大军当中。像月鸟之前做到的很多训练实际上就是一种 CrossFit 啊，打团课的氛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找一些健身的小伙伴跟你一起，能够在健身的道路当中勇往直前，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健身观念的改变了。在 CrossFit 理念当中也是一直想向大众传播啊，可以呢强度可以不用那么激烈，但是呢你会发现爱上运动或者大家一起运动的这样一种感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也是一种自我欣赏，让自己变得更好，同时还可以更加开心。好了，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CrossFit 单元当中非常著名的一首单曲，来自 Avicii 带来的 Sunset Jesus。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Trying to set myself up for the win. Some people got a dream that's so much bigger than the town they're in. So give me love, give me love, give me peace of mind. I know that there's enough to a start and I need a little help with mine. California, don't let me down. Seems so golden, but there's struggle all around. Something Jesus came to meOnce was a winner, now he's a savior making money on the street. Mountains are made of gold. My heart's been broken, I'm down along the road. But I know my dreams keep fading till I get old. Breathe for a minute, breathe for a minute, I'll be okay.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8:0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刚才说到的是 CrossFit， 嗯， 听得有没有很高大上的感觉？ 我只是听到了昨天我们聊的是什么来着？ 嗯， 就是你的废话。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呀，刚刚的早安快跑，哎呀，全是都是有用的干货。 就是说了一遍嘛，对，我上次跟你说过，就是看了就80年代的一个，就是当时的全运会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纪录片啊。 嗯， 他们说他准备开始起跑了，他跑起来了。他跳起来了，他跳过去了。我当时在想，这不是我看到的镜头吗？ 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时候很多的音频视频的信号是直接转音频播出去的， 对对对对对， 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直接是看到电视的，所以说需要这种解说有强大的能力啊。 你 看，就是无论你怎么样描绘呢，他肯定还是没有视频来的直观，对不对？所以无名就说了，我不知道别人啊，反正我是没有听懂什么是 CrossFit， 我就希望 PD 可以录一个小视频现场的，为我专门的讲解一下。 行，我下次去录一下思萌做CrossFit 的视频给你们看一看啊。好了， 怎么就拉着人家思萌不放 了呢？我们今天要聊的事情呢，就是跟大家说到这个有关系，有的东西你可能不太懂，但是有人给你点拨一下，你可就知道了啊。我们今天要聊点什么呢？来，大佐说一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科技在创新，我们呢现在也离不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这互联网行业啊，发展到今天，那真的是日新月异，熠熠生辉，非常不错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网感。你上网一般都会关注哪些内容，或者有哪些喜欢的 UP 主或者是博主博文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经常上网要做的事儿吧。 大佐这皮的呀，还玩起成语接龙来了啊！熠熠生辉，非常不错呀。 哎，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呀。嗯， 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在上网的过程当中呢，一般来说会去关注什么一些内容，或者说你有哪些喜欢的 UP 主或者是博主，不妨来告诉我们哈。 是的，那你的 UP 主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已经更新了 啊？是吗？ 哎，赶快打开看一看吧。 哎，你这期更新了什么内容呢？ 嗯，怎么说呢，就是你和我们家兜兜都会追着打我的内容。 嗯，我以为你要更新一期什么我们喜欢的 UP 主之类的。 就是我们喜欢的呀，我跟你讲，里面的内容如果不喜欢你可以来找我，我就是这么对售后有信心。 那就希望大家能够用接下来这首歌曲超喜欢你来代表你们的心情吧。赶快打开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 喜怒哀乐被放大，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疯狂，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超出了想象，就算世界因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漫无荆棘往复我的，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剧，想要对你说的话，身体已替我表达，一旦爱了不能作假，一度觉得很头大，怀疑细胞有偏差，可是爱了没有办法，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疯狂，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超出了想象，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万夫莫敌，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字句，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万夫莫敌，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 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万夫莫敌，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字句。 愁眉苦脸干嘛呢？ 刚毕业工作，需要花钱的地儿好多，可我又不想靠父母了。 申请中国银行启航贷啊。 启航贷？ 中行为毕业刚入职的年轻人专门推出的消费贷款，贷款金额最高50,000，期限最长10年，助力人生启航。 那我去哪儿申请呢？ 所有中行网点都能申请。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8:15，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现在都有点不太清楚我的定位了，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UP 主？就是大家刚才说到了这个， 你是舞蹈 UP 主， 于叔讲地理的时候呢，我是一个科普 UP 主， 对 吧？然后在节目当中呢，我现在是一个怎么说呢？搞笑 UP 主是吧？但是 这是你给自己的定位，我可不是，我一直是知性女主播。 你是知性女主播，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竟然有一天也可以到舞蹈区去混一混。 说实话哈，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只是灵机一动，但在大家的鼓励之下，我们两个越跑越偏。然后呢，到现在你知道我们已经更新了第5弹了。 啊，有这么多了吗？我以为大概第3弹左右。 是，所以我就单方面宣布哈，就是舞蹈更新到此结束，以后不会再有了。 好， 所以今天这个是绝版啊，抓紧时间看一期少一期。 绝版。 你的 UP 主已经更新了鱼鸟组合在大家鼓励下的 Yes or Yes， 就是上周四的时候跟大家一起跳舞的。当然呢，因为视频内容过于拉垮，所以静鱼也是被迫把自家的猫奉献了出来。 是，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最新的一条推送当中看得到。 哎，大家来不妨来关注一下，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点像啊，绝版 UP 主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自己喜欢的 UP 主。刚才你不是说到了吗？我们俩自己一个要来再次打波一样，好不好啊？就是看一看自己关注的 UP 主。刚才说到的是一些公众号嘛，我们俩自己。 你现在要说什么？ 来说说我们自己关注的一些 B 站的 UP 主，好不好啊？ 好好好，就 B 站我刚不是已经说了吗？就我看了一个观其有语， 你可以打开。我跟你说，你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哦，我还关注过他，知道吧？ 哎，我是只关注了他一个，剩下的我就是随缘刷，就刷到谁算谁。我经常会看一些影视的混剪，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刚刚像好多听友推荐的，就是比如说视频的剪辑啊等等的这个。 你刚才这段感觉被我拿剪刀剪了一样，怎么两个字两个字的蹦啊？ 因为你刚刚也没有提前跟我对，我现在是临时打开在刷。 那我先说一说，我先说一说啊，就我这边呢有一个 X 调查，这是一个讲故事的频道啊，他呢每次都会精选一些特别的案件，然后重新拼接。他现在已经声名远播了，就是他的这个做的这视频之精细，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把一些著名的一些案件来重新编辑了一下哈。另外就是我还真的是一个健身的喜欢关注健身的人啊，就是确实我做了这么多年早安快跑，这个理论达人或者是理论知识还是储备的比较丰富的啊。 上哪儿就是学的内容都是在这上面，就是学了人家的过来再跟大家讲 啊对对对，就什么健身杂谈啊，如何去运动呀，哎，真的是关注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内容哈。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影视的作品盗月社食欲记，哎，包括刚才说到的是木鱼水心，哎，木鱼水心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我觉得他的影评某种程度上在最近已经代替了 IBDM 当中的一些这种评价哈。然后你呢？你还没找着呢啊？ 我现在看了一下，我可能就是平常B 站比较随缘，就是定期更新的只有刚刚给你推荐的那个 啊，就只有那一个。 对对对，就是我只关注的那个，我可以给你看，是真的只有一个。然后在抖音当中，我特别喜欢看一个博主叫小马说世界，就是他真的是会去各个地方去旅行，然后以他特别就是接地气和好笑的这种口吻，然后跟你讲他在这个地方遇到和发生过的一切。他有一次还真的是突发奇想，要从地球上放一个热气球，看能不能够飞到就是太空里面去，然后去各。接着你知道前三集都是什么？前三集就各个去各个部门办证，就特别可爱。 是，

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呢，我发现互联网真的是一个让人成名速度特别快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呢，也有可能口碑翻车。最近的网剧《云南虫谷》终于落下了帷幕，但你知道很多人都特别期待这一部嘛？但是由于剧情大幅度的删减，也让很多原著粉丝表现出了非常不满啊。 其实就是《鬼吹灯》系列改编挺难的，因为对于原著来讲，它需要大量的这种改编的工作。但你如果一改或者说一剪的话，情节连贯不上，大家看起来就会觉得好奇怪的。但如果说不是了解这个 IP 的人，你突然让他去进入到你所构建的这个宇宙当中、环境当中，也是挺难融入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算是高开低走吧，因为毕竟他当时接档的是《扫黑风暴》，这个是评分非常高的一部剧。所以现在从豆瓣上的评分来看，有7万多人给这部剧打分，但最终的评分只有6.5分。 你知道口碑 热度很高，但就口碑不是很好。 你知道不好的这个点在哪儿吗？很奇怪啊，就是大家比如说剧情节奏太快，与原著不符合，这也就算了，是吧？删减太大也可以。潘粤明太胖，潘粤明容易吗？ 你们这样，我觉得有点人身攻击了啊！ 对， 你说我 PD 也胖，我 PD 说什么了吗？ 我还跳舞了呢，是吧？ 对，你跳完舞以后，我不是放了兜兜的照片吗？我说跳完舞以后的兜兜子，大家都说心疼兜兜，生无可恋。还有一位朋友直接过来说，你要宠粉你就去，不要烧上猫啊。作为我的猫，它就该有这样的自觉。 好了，大家可以看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一条推送啊，来看一看我们跳舞的日常。同时呢，在这个看这样的一些公众号的同时呢，听听我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海鸥食堂》，让心情得到一个 massage。 是，这就是跳完舞的大爷的状态。 哎， 毕小美也在问说，只有跳完舞的兜兜，那跳完舞的大爷呢？ 就是现在这种状态啊。 他习惯微笑，也从不争吵，每天的卫生他一人打扫。他怀着怎样心情，一个人独自经营，姿态看起来轻盈，像一只点水蜻蜓，记录着流水行云，看客人走走停停，度过着黄昏黎明，等待着冬日来临。 我等待每天夜的来临，每到那时心就会变得更平静，依旧相信，也依旧不那么幸运，翻腾的大海也终于不澜不惊。偏爱爵士，偶尔也听流行，看小说也爱港片的柔情。他经常默默擦拭着墙上的老挂钟，一个人面对高温的炙烤或是刮大风，但他乐在其中。每当有渔网下临，客人在弹着琴，唱着爱和情，带着他的思绪，想起他的名字，尽管从来不愿提起那些疼痛往事的洗礼，时常也会在夜晚提笔写这个他知道的谜底。我的每天夜的来临，每到那时心就会变得更平静，依旧相信，也依旧不那么幸运，翻腾的大海也终于不澜不惊。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老人家别着急，慢点走。 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珍贵的，你的耐心很有价值。 文明驾驶，礼让行人，让出行更安心。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中进捷豹6286-6686，捷豹路虎通州店8083-0999。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果然是一堆废话啊！但是我们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件事情呢，完全不废话。你看，让你说的，我现在都有一种就怎么说自我警醒的意识了啊！ 现在大家刚开车出门的话，会觉得说怎么了 ，PD， 你发生了什么？前两天不是跟大家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嘛，就是生活当中你会说什么样的废话？我吐槽 PD 说，每一次节目一开头的时候，他总要给自己垫两句水词啊！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今天的早音乐秀。 顺，让你说完以后呢，忽然就觉得好像。 不是啊， 这副拐杖应该甩了。 就7点到9点，它就是我们的节目，没有什么回不回来的。但是你看，干货马上就送上了。 嗯、 这个周五我们要带3到5名小耳朵一起去玩梨园剧本杀。 哎， 这是庞各庄镇万亩梨园推出的沉浸式采摘剧本，而且这次是邀请到了专业的团队来根据梨园这边的特点， 嗯、 还有一些故事梗概啊、结构啊，制作出来独一无二的副本。 对，仅限9月19号到20号2天，现场呢提供了古装的造型和100位古装演员扮演的各种角色、各种。NPC 哈， 嗯， 一起去寻找一下共梨失去美味的真相，犹如穿越回到古代，还有糊涂的居民发布了虚假的线索等等等等哈。 哎，那究竟大家能不能够穿越层层迷雾，最终能够把剧本杀成功的剧情还原出来啊？ 嗯、 这一次的门票是79块钱，包括简单的餐食，还有共梨相送。那么1米5以下的儿童，大家带过去都是免费的。所以说，如果想要去在这个周末带着自己的家人还有小朋友一起去玩的话，可以去大麦网上搜索一下。梨园剧本杀来购票，订票电话是6100-4577，6100-4577。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个魔力，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好，早安热流行出炉了。今天呢，我们要迎来的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女子组合好妹妹乐队啊。 快给不明真相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啊，这又是一个梗。 是，这好妹妹乐队自己说的啊，他们说去台湾演出的时候呢，嗯、当地人说，哎，这个、 来了一个新的乐队， 来了一个团队啊，还叫好妹妹啊。 哦，来看看这些妹妹到底有多好啊，俩大老爷们儿。 对，其实不是了啊，他们的新专辑《这样就很好》最近上线了，已经出道11年了哈。他们用了一种概念呢，开启了第二个10年的序幕，所以呢，整张专辑有10首歌曲，也是一如既往的自创，还有一些与一些知名诗人的一些梦幻联动哈。 那这次也算是诗歌跟音乐的一次破次元的相遇吧，比如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诗人余秀华，还有像作家冯唐等等的，也用他们的一些作品来跟音乐做了一次破次元的合作，整张的EP非常的诗意，非常的温暖，也很有故事性，就听起来就非常的好妹妹啊， 好妹妹。 来听一下这首歌。 是，我们来听到的是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单曲，这样就很好。 春天消失了，树枝上还有浓稠的鸟鸣，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听不见鸟鸣，却有一个露水丰盈的早晨，这样就不坏，这样就不坏。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是在路上，这样也很好，这样也很好。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知道你在世上，我就很安心，我就很安心。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仿佛我听见，仿佛我听见。人间有许多悲伤，我承担的不是全部，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 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吗？ 刚刚说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欢迎回到早安音乐秀，就很好。你看站得很正的太太 TPD 说话了 啊， 我觉得这句话没毛病啊，这属于拉新啊，哎，说给路过的本台的人听的，以前没听过早秀，现在突然哎播到了974，一听啊，这两人挺有意思，歌曲啊挺好听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怎么样啊？欢迎加入早秀大家族。 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我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想到，感谢感谢啊。 说这句话的人都没意识到，他其实心里在想说他就是个电话的水词儿。 我跟你说。确实，怎么说呢？就是有些，就像相声里面有定场诗嘛。 嗯， 就你那天说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其实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习惯真的很可怕。 嗯， 有很多东西真的就是顺嘴先说出来，脑子里面在想后面的事情，对不对哈？ 嗯，是的。还有一些朋友今天给我们推荐了很多自己很喜欢的 UP 主啊，像一飞发过来了一个哔哩哔哩上的 UP 主叫燕石同学，是一个知名的音乐 UP 主，就他会把这些音乐混在一起，比如说周杰伦新歌的前奏加老歌 啊， 还有呢，包括说周杰伦的三首歌曲的 remix 的版本啊等等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玩过，比如说那次唱歌的时候还尝试了一下，把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 还有那个 SHE 的听袁惟仁弹吉他， 真敢说呀！人家那个 remix 跟我们那个 remix 混在一起，我没说 remix，我说混在一起。 对，静瑜因为特别，我觉得静瑜其实你自己就选错了职业，你应该去好好去当一个 remix 的 DJ。 他 有一次为了给我 remix 呀，把4-5首歌曲拼在一起， 没有4首，3首。 哎呀，那个简直，你叫什么叫魔音贯耳吗？ 哎，好玩嘛，对不对？上班路上那要跟大家玩起来、啊。 这周是我该我玩你啊，不是，这周是我该我考你了吧？ 看看你这个心态，哎呀， 心态已经上来了啊。秋千呢也说到了，就今天的其实美食确实是很大的一块内容，大家推荐的这个 UP 主当中，秋千说很喜欢到月社，因为有情怀、有温度、有地气，他们吃啥我都想去吃，也想去打卡。上次还特地去了趟徐州。哎，你说到这儿的话，你比如说也流出了很多这种有意思的点嘛。你像刚才有人说看了很多期老饭骨的视频之后，做了很多事，做了很多菜，但是看到底下第一条视频，这个评论就直接破防了。第一条说，我看多这么多期以后，就学会了一个事儿，先热锅，热锅先放油， 热锅凉油，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然后这个，但是这就算不错了，因为王刚不是经常说宽油，对吧？ 宽油是什么意思？ 宽油就是油要放的多一点，叫宽油。后来结果所有人说宽油劝退，家里没有那么多油，这是变成一个梗嘛？结果你知道现在这个主厨 宽油劝退，这是什么极具网感的词语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知道他现在在成都开了个店叫啥吗？宽店。 宽店就是这里的炒的菜全部都是宽油炒出来的啊。 哎，对。然后我刚才说我喜欢很多健身的这个 UP 主，包括也学到很多知识嘛。一个滤波器说，喜欢健身和喜欢关注健身中间还差了100多个月月鸟吧。 哎，我觉得你这个话说的没错。哎呀，一个滤波器真的是金句达人。我们早秀当中的很多的金句都是他产生的。这样，又看最近加入了很多新的朋友啊，很多朋友也在后台问我们说，哎，为什么男主持人叫 PD 啊？首先呢，我们一开始叫 PD 是因为郭鹏老师是我们早音乐秀节目的制作人。那制作人是什么？当然是 producer 啊，就所以大家就简称就会叫 PD 嘛，就是可能电视行业的从业者会这么习惯的去叫一下啊。但后来呢，一个滤波器过来就直接问了一句 PD 是什么，胖墩吗？后来觉得好像胖墩跑蛋， 我跟你说 跑到炮弹都挺合适的。 刚才你家的胖墩又说我平常只是喜欢去关注健身，我就要用这首歌曲了，来马上来激励一下我自己。明天我跑步的速度就要达到这个 BPM， 好 不好？是多少呢？ 怎么也有120吧。差不多 才120啊，我说话的速度都不止120 BPM。 好，那我先听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The Shapeshifters 带来的 Sensitivity。 我觉得这首歌节奏还可以，你明天就拿这首歌跑步吧，好吗？我帮你把这个视频录下来，然后分享给大家，证明我们月月鸟小哥不仅仅是理论达人，不是喜欢看健身，而是喜欢健身，中间没差100多个月月鸟。 查理普斯说，月月鸟，你确定你能跟上这速度？穿滑轮跑吗？啊！ 用户1546DV 说：“PD 啊，你听这个歌能好好跑步吗？为什么我听着这首 Sensitivity， 满脑子都是就是 B 站的那种鬼畜画面，就脑海当中全部都是 赵四 在跳舞。” 哎，我刚才说到的王刚老师，他那个店是宽油还有宽电，没有让你们拿这个给我造句啊？什么是宽 PD 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是真的没有想到啊！运动的事情我们暂且先放一放，精神文化生活必须要充实起来，因为我们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9月21号就将正式拉开帷幕了。一年一度的北京展映的抢票活动也马上开始。你知道每年大家最喜欢去拼的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哎，我抢到了什么什么样展映的票啊？哪个场次的比较热门的？ 那这北京展映昨天我已经看到了，就是《穆赫兰道》，4秒钟就售罄了。 对， 就是然后第二部影片大概7秒售罄，哇，就是， 一时不知道到底是环球影城的票更难抢，还是北京展映的票更难抢。 因为我觉得环球影城你看今天抢不着，明天还有机会，对吧？北京展映基本就是这一次嘛。今年的展映单元呢，在9月17号到30号在北京市的31家影院进行展映，为观众呢也是奉上了丰富立体精彩的观影体验。而这一次呢，应该来说呢，不光是在北京，在天津和张家口也设立了展映的影院啊。 所以京津冀地区的影迷朋友们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共赴这一场秋天的约会。那么另外呢，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专题页面已经在猫眼 APP、 微信、美团、大众点评等等的演出频道当中已经上线了，有300多部让人眼花缭乱的中外佳作正式亮相。这两天的时间大家赶快抓紧把你喜欢的影片添加到日程当中了。 是因为你喜欢电影，所以呢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来听到的是萧亚轩《因为你》。 睡梦里见你，看见我俩走在一起，在我心里问着自己，为何总是每个梦里有你，只有你让我管不住自己，希望你看出我一番心意，这一切 too shy to try what's right. Can't make the first move, yet will I try? 因为面对着你，我才笑得甜蜜。爱像海水倒灌，疯狂呼吸。想我想抱紧着你，把手放在你手心。快点问我在等待的问题。以为身旁的你彻底占有我的心，爱像自投罗网般不能自己。我后悔疯狂爱你，不顾一切只为你，因为早已准备好说我愿意。不顾一切不后悔疯狂爱你，爱你。 因为你啊、明天才是周四，先按捺一下自己想要唱歌的心情啊、 好。 刚刚大家已经说到了直播间小星星甩起来 PD 跳舞不停歇啊、但是 PD 已经说了跳舞这一系列就此收官了啊， 收官了 、就是因为 freestyle 太激烈，所以把我们直播间的台子已经踢坏了， 没踢坏， 为了避免赔钱。 我们直播间的台子特别的结实，而且你上次都说了嘛，我是那种不倒翁精神，你看我快碰到了， 快倒了、 哎，我马上就回来了啊。 嗯，刚刚就有一个滤波器说了，喜欢看健身和喜欢健身之间大概差了100多个月月鸟。想瘦瘦的野萌君说，你怎么能这么说 PD 呢？ PD 永远有一颗热衷运动的心啊，但他绝对不会去。偶尔也去一下，毕竟大家也偶尔啊，会看到 PD 打篮球啊， PD 去健身房和思萌一起练习啊。 我那个篮球技术没个几年的功夫，那是练不出来吧？啊， 对，就跟你跳舞是一样的。看着 PD 运球的时候，快倒了，哎，他又站起来了。你这个不倒翁的底盘到底是怎么练的？ 哎，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好像也是具有这个类型的功能。 是，我就觉得我们 PD 特别宝藏，就很想把它打造成一个网红，然后我去做一个 UP 主。所以现在想跟大家征求一下意见，如果我这么做了的话，会有人来看吗？ 当然没有啊，有什么好看的啊？这个。你刚才我们放了那首 Sensitivity 以后啊，有人说这个刚才听完这首歌曲以后，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听这首歌不能吃早饭。 为什么？ 你想啊，那个速度，那个 BPM 会喷出来， 手会抖吧。 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比较喜欢的一些平常看的 UP 主啊，包括一些更新。秋天西山说，我喜欢看做菜视频的评论。哎，我发现大家今天比较多的都是在说就是什么样、 啊、 对 UP 主啊，或者说更新的一些博主啊，但我就是喜欢看弹幕。就其中有一个就是点赞最多的就是评论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些弹幕飘来飘去的。就我喜欢看 B 站，就是喜欢看评论，就是喜欢看弹幕。 我跟你说，第一次看弹幕的时候确实有点不适应，感觉好像它遮住了画面。 对， 但后来发现很多视频，那个视频也没啥好看的， 是 就看看弹幕好了啊。 所以你刚问我嘛，说哎，你的 B 站真的没有关注？我刚刚就是在放歌的时候给 PD 看了一下，我就是只有关起有雨的那一个号在 关注。姓于就是一个看弹幕的人， 对， 他不怎么看 B 站的具体某个 UP 主的视频啊。 嗯，就是我在想说，追更新这个东西跟追番还不一样，我知道他有定期的这个更新，就是。我可能还是在这个公众号方面比较多一些哈，大家喜欢看什么我给大家分享。 好，我觉得有鉴于这一条以后呢，我准备给 B 站提一个这个意见啊，未来呢你也学学人家其他的，比如说只看 CP 或者只看谁谁谁啊，你原来只看弹幕， 只看 就不看视频，只看弹幕，好吧？ 那我就算是个 reaction 视频，我也得有个原版视频让我 reaction， 对不对啊？ 好了，这个鉴于呢还是怎么说呢？刚才有人说琴棋书画样样擅长是吧？ 啊，不敢当，不敢当。 最后这首歌曲送给你的，来自于蔡依林的《诗人漫步》。然后我们把这个新词稍微收一收，好不好？ 嗯，对，今天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后台在问我们说，刚刚有一个小耳朵推荐的，就是他特别喜欢的那种诗词的博主叫什么名字啊？叫都亮的1001夜，就夜是页面的页。当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最新的一条推送下面的留言当中，景宇有帮大家回复、 哎。 那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腾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老司机打死也千万不要做的4项汽车保养， 这么吓人吗？ 很浪费钱哈、啊，帮大家省钱。接下来汽车这个音乐会告诉你。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明天我们又会有视频直播哦。 嗯， 我是郭鹏， 我是静宇，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你是诗人，细数窗外雪飘落多缤纷，你很快乐，享受着孤独的片刻，你多天真，以为一切是这样的，幻想的都会成真，难过的都没发生，梦想再大你